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领袖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大队战斗员的战斗训练进行了指导。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侧帅黄炳瑞同志等军队的负责干部在训练场迎接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监视所听取了有关人员及器材动员准备情况和训练进行计划的汇报。训练是以评判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大队战斗员的实战能力，确定对南朝鲜作战地区内一些特定对象的打击方法的现实性为目的进行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开始训练。他望着那些勇猛的战斗员纵横驰骋在训练场上消灭敌人的特定对象，策略而主动地完成战斗任务的情景，豪爽地笑着说，好，干得好，敌人别说是反抗，连隐藏身子火的时间都不会有的。他对部队的指挥官和战斗员为了决战的一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流下汗水进行100日、1000日的训练，立下功勋等，把部队壮大成为一个杀敌的战斗队伍，做出了高度评价。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特殊作战部队的战斗员要在南半部进行自由自在的活动，展开果敢的作战行动，就要在实战的气氛中进行高强度的行军训练、射击训练、游泳训练、克服自然障碍界限训练和提高野战生存能力的训练，来使他们都做好准备，成为游击战的高手。他说，通过今天进行的训练，也可以很好地了解到了全军大力掀起的白头山训练热潮，要燃起训练革命的烈火，掀起加强军力的热潮，在意义深远的2017年战斗政治训练中，也带来新的革命转变，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加强白头山革命强军的战斗力。他提出了彻底实现训练的主体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问题等，在人民军的作战准备和加强战斗力方面的一系列战略任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召见那些参加训练的战斗员，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他们成功进行了训练，并向特殊作战大队赠送双筒望远镜和自动步枪，同他们合影留念。